这一不变的速度把等一等之间的空气填补，下不停的雨好像你的哀愁提醒我往后的孤独，我只有收起伤痛在这条离开家的路，原谅我让你如此彷徨无助，因为安慰的话也不能够减轻痛苦，不敢回头向你的温柔叫我前进的脚步，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请你等我回来寻着当初离开家的路。 Hello， 各位好，是佳慧，这里是慧声慧月，慧之幸福。这是来自齐秦的一首老歌，还是在1987年《狼二》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离家的路》。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听这首歌曲，会有一种憧憬啊，就是会憧憬长大以后是怎样的啊，一个人在外面啊，过着很自在的生活。对，小的时候就会这样去想象，觉得离开家应该是一个方式啊，实现自己梦想的一种方式。当然，长大之后，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岁数再来听这首歌曲，可能会有一些唏嘘，会有一些感叹，因为在这个年岁来说，可能会更希望是走回家的路。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邓紫棋《桃花诺》。 初见若缱绻誓言，风吹云舒卷岁月间，问今夕有何年，心有戏但愿执念，轮回过经年，弹指间繁花开落多少遍，这一世牵绊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不知可否再见，留一片桃花纪念，了却浮生缘，眉目间还有我的思念，一层土一年暮，一花一树一贪图，前世中爱偏开在迷途，往前路往旧路，往昔梦里往最初， 子奇微电视剧《上古情歌》所演唱的片尾曲《桃花诺》，黄晓明所饰演的若江赤云和宋茜所饰演的宣阳若展开了一段爱恨纠葛。那这首歌曲呢也是非常的动听啊，带着一些这个古风的韵味，把剧中的人物感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李春波，早在1994年一封家书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圈里圈外》，和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圈，对吧？每个人都在用，每天都在用的，对，就是朋友圈。好了，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吧。 新发地大石桥农夫产品批发市场最后80席黄金商铺等您来袭，优越的地理位置、免租金的支持力度，您还在等什么？

金色多暧昧，享受特别特别的香水味。 迈开步伐，大步的前往，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险， 噔噔噔噔噔，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美食，大口品尝它，不怕身材走样。 欢迎回来，这里是绘声绘乐，绘制幸福。这是来自郭静的一首歌曲啊，在他2015年的专辑《这一切还是迷人》的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一起出发吧》。那这首歌曲呢，也曾经作为过《美食第一等》这个节目的这个片尾曲啊。其实现在会特别向往，就是那种啊、哦，已经计划好了一场出行，然后第二天要开始出发的那种喜悦，那样的一种激动。有的时候，这种旅行其实也是带有一定的仪式感，就是逃离现有的啊、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焦虑啊，一些烦躁的生活，然后去到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释放一下身心啊。在音乐当中，一起出发吧。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杰 X Ambassadors 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 Charges。 Bring on the force of nature、Bring on the storm that rained、And if you get lost in the shadowsThere's a fire inside you to be the light that guides you. Come on. 这是电影《变形金刚五：最后的骑士》中国区的片尾曲。今年呢，恰好是《变形金刚》系列电影诞生十周年，所以很多的这个粉丝啊，也会特别的关注这个《变形金刚》系列电影这个十周年的回顾也好，或者说这个《变形金刚五》也好。而张杰呢，献唱这首片尾曲《Charges》呢，也是让人感觉到了他那极具有穿透力的嗓音给人们带来的这样的一种魅力啊，非常的燃。张杰也是以绝对的实力受到了电影主创的这个一致肯定，很多人都说就是他的表现是非常能够表现变形金刚主题精神的一种演唱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歌曲来自蔡琴的一首老歌，1984年此情可待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读你》。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